迎翻到嚟星期一晚嘅自由游计倾，我系大家嘅节目主持人杨俊贤。咁大家如果记得嘅话咧，其实我哋自由游计倾嘅天下第一季咧嘅第一集咧就系做死亡哲学。咁好多朋友就再问我哋点解唔再做咧咁样。咁因为咧我哋要等一个咧好重要嘅嘉宾咧可以上嚟同我哋分享。咁今日我哋好高兴都请到佢啦，所以将会今晚咧再同大家讨论咧死亡哲学。咁咧死亡哲学咧系我哋就里边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嚟嘅，甚至你有时会话咧学习哲学咧可以话学习死亡啦。系啦，咁究竟呢句嘢系咩意思呢？或者咁讲讲唔讲得通呢？我哋今日同大家讨论下呢个生死嘅学问，好嘛？咁我哋今日讲下主持人脚先。首先有我哋嘅 M K 老师啦，系啦。不过今晚就即系老师叫你唔好继续老师啊， 唔再系老师啊， 因为我哋真系请咗一个真嘅老师上嚟，咁样加你会讲嘅， 假老师， 假老师嚟一个， 假嘅 系啦。跟住咧，另外一个就系大声 Roger 啦。 但今日大声都唔系大声啊。因为有大师姐， 系啦，有大师兄嘅师姐喺度，咁亦都系好高兴，我哋终于请到阿慧英老师啦，嚟同我哋分享。咁所以就系、是、真正嘅老师，亦都系真正嘅大师姐， 系冇错。 咁假老师都重要噶，冇假起唔到真噶嘛。 系啊，所以系衬托反衬呢个真老师。 啊，师弟亦都重要。 系啊，系啊。咁同埋除咗我系阿慧嘅师姐啦，就我系师姐嘅师弟之外咧，仲系师姐系我米饭班主嚟嘅，即系我早期开始教哲学咧，入行咧。其中就係啊，師姐多多關照啦，咁樣。 所以真 係 生死學嚟喎，因為冇書架就 生死之 就係生死之間 嘅。係啊係啊，好犀利。咁所以我估今日我哋請到師姐上嚟咧，好得意，因為師姐好即係近年啦，即係一直都係啦，我估。咁但係近年特別係多關注呢個所謂生死學嘅問題，都搞多課程係呢個有關，所以揾佢嚟討論呢個生死嘅問題，我覺得就即係同死亡有關嘅問題啦，最恰當。咁大概我哋今日我估首先可能我哋開頭等。即係問下阿師姐啊，點解會對呢個科目有興趣啊？啊，同你本身嘅研究，唔會你一開始就研究即係死亡咧？好似唔係一句我了解你研究後設倫理學嘅，反而係咁啊？點解會研究咗呢啲嘢咧？咁啊，跟住可能我哋就討論一啲有啲叫生死學，咁佢有啲咩嚟嘅咧？咁可能都介紹一下先咧，作為一個背景。咁然後我哋主要我諗今集會討論兩個大問題啦，即係第一個就係、是、即係究竟我哋成日啲話好驚死啊咁樣。咁究竟恐懼對死亡嘅恐懼呢樣嘢係咪一個理性嘅一個態度呢咁樣有咩理由去驚或者有咩理由唔應該唔需要驚呢咁。咁第二就係我哋可能都可以睇下究竟死亡會唔會對人都有某種特別嘅意義呢尤其是對人嘅生命啊生存啊生活會唔會我哋對死亡嘅理解唔同就會影響咗我哋對生活嘅態度咁諸如此類會有咩影響。咁我哋圍繞住呢個問題啦即係如果有時間再本來仲有啲問題不過我哋多數都冇時間咁所以都唔使講啦嗰個有機會就去啦。咁所以可能呢度一開始等師姐講下點解你會研究呢啲咁嘅嘢。 初時你問我係點解對死亡有興趣， 突然 間俾對死亡研究有興趣，有少少唔同。即係如果死亡有興趣咧，我冇乜興趣，即係冇特別興趣，但係又唔可以逃避噶啦。即係與其係被動地俾佢走埋嚟，咁不如我主動地去關注一下佢。咁但係關注方式可以好多種啦，可以係真係研究啦，真係或者去反省啦，或者係去讀一下，或者係講一下咁。咁所以咧就係、是、我教由2012年開始教死亡學啦，即係我哋嗰啲咪叫死亡學，我哋個科叫生死學。咁死亡學其實就係、是、好似係研究死亡啦，咁但係唔係一定同哲學有關嘅、因為咧就係、是、哲學嘅其中一種 approach 一種嘅進路，咁、可以用人類學角度講啦，又可以從宗教講啦，從藝術角度講啦，或者從一個社會學角度講都得嘅，咁所以咧，就係哲學可以係佢其中一個進路。不過喺哲學裏面如果唔去關注死亡咧，就好似有個好大範圍你冇理到佢。咁你最初問我點解從我本來研究嘅嘢就轉咗去，其實冇乜特別大轉嘅，因為我本來研究哲學啦，即係如果唔係都唔會揾我上嚟。咁跟住咧就窄啲範圍就中國哲學啦。咁再收窄啲就係儒家倫理。咁呢儒家倫理裏面啲探討嘅係生命嘅問題嘛，係人咩叫為之美好人生啊？倫理同道德有啲唔同嘅，如果大家你都知啦嚇。咁即係道德哲學就係狹義嘅，關於對錯嘅點樣去界定啊，點樣去判斷啊咁。但係如果係倫理學係講人生點樣為之美好人生，咁講生咁冇理由死亡唔去睇噶嘛，所以就生命哲學。咁一定要接觸到死亡哲學咯，咁所以其實冇係同一個範疇嚟嘅。不過好多人就係講生命嗰 part 就唔會理死亡， 即系冇特登去讲死亡哲学。不过其实瑜伽里边都讲好多点样睇生命和死亡的关系啊。咁样就系、是、冇大变转变啦。 所以可以谂下就系、是、头先尤其是韦恩老师提及过咧，有其他学科都会研究死亡噶嘛。即系其实哲学研究死亡。个特点喺边度咧？或者啲咩课题哲学专门会研究嘅咧？而系其他学科可能较少，或者唔系咁容易讨论到嘅咧、嗯？ 譬如社会学可能从现象去讲啦，即系社会现象，单止死亡嘅现象去讲啦。咁、或者系人类学可能又系从即系人类文化嗰、那个流变，睇睇人类对死亡嗰个嘅关系或者嘅 perception 啦。咁但系哲学咧就系、是、大家知道从反省嗰度，反省啲乜嘢咧？反省死亡嘅本质系乜嘢？但系呢啲本质亦都系。可以好多層意思嘅，即係可以從醫學上睇個死亡本質啦，可以從即係生物學角度講死亡啦。咁而哲學講睇死亡本質，可能就係咩為之死，死同嗰、那個生嘅關係係乜嘢，同埋即係嗰個死亡嘅意義喺邊度？係咪惹得負面意義咧？咁呢個就哲學角度咯。 嗯，好。咁或者我哋可以正式进入我哋第一个即系想倾嘅嗰个核心课题啊、就系头先韦恩老师提及过，我哋会讨论死同埋生之间嘅关系。其中一个关系就系我估我哋再生嘅时候咧，好多人都有呢个心理现象，就系、是、我哋惊死嘅。即系惊死咁系好多人嘅一个普遍嘅现象嚟嘅。咁但系喺就学角度嚟讲，一条问题其实我觉得好重要啊，就系、是、虽然我哋惊，但我哋有冇足够理由惊咧？即系我惊合唔合理？即系有时啲惊系可以唔合理噶嘛？即系譬如你以为嗰度有只曱甴咁啦，咪惊。我琴日份你睇错咗，咁你睇错咗就冇理由惊噶啦嘛。可能你真系误会咗所以惊啫。咁嘅时候，你个课题就系、是、究竟哲学里边我哋惊死有冇充分嘅理由去惊死咧？尤其是我哋知道即系以前希腊系有一个出名嘅讲法，去指出点解我哋其实未必需要惊死咯。或者 M K 可唔可以帮我哋介绍下？ 啊，系啊，突然之间 Q 我嘅。咁嗰、那个希腊嗰、那个學派咧就叫死我其實唔係好記得，係 Ubiquitous， 但係去到講死亡話，其實唔需要驚咧，就係去到羅馬有個詩人，但係就係跟住呢個學派去講嗰套哲學，講到話其實死亡係唔驚嘅，咁佢就提出咗，咁佢寫咗一首好長嘅詩咁樣，係經典嚟嘅咁樣啦，咁但係入面就透露咗話點解唔使驚咧？譬如有個好經典嘅講法就係話。既然其實死亡咧就係乜嘢咧？就係、是、死亡就係咧，我哋唔存在。OK， 咁唔存在咧係唔需要驚喎。點解咧？因為我哋未出世之前咧都係唔存在嘅。咁我哋唔會驚自己未出世之前嗰個唔存在嘅狀態噶嘛。咁所以咧，死亡咧呢、這個唔存在嘅狀態咧，其實都係唔需要驚嘅。因為佢哋係一樣嘢，同一樣嘢嚟嘅本質上。咁冇理由。我哋驚一個，但係唔驚另一個嘅。咁佢覺得係我哋唔使驚嘅，其實就係 咁。由呢個係其中一個講法啦，就係講緊出世之前你又唔存在，死亡之後你又唔存在。既然出世之前唔存在，你唔特別驚嘅話，死亡都不過係令你由存在變翻唔存在啫。咁嗰個你都係唔存在啦，同死出世之前冇分別。咁呢個第一個理由點解有啲希臘嘅哲學家會覺得你唔需要驚死？咁當然做第二個理由啦。咁或者一拼講埋出一齊討論啦。即係第二個理由都好得意，同呢個相關嘅就係、是如果死亡係。我哋由存在变做唔存在嗰个变化咧，咁我哋已经唔存在啦嘛。嗱，如果死埋啲唔好嘅嘢咧，即系你可以谂，你唔再存在嘅时候，嗰啲唔好嘅嘢就点加咗我身上咧？即系有啲嘢梗系，譬如我举例，我惊痛噶嘛，咁梗系惊痛啦，痛唔好嘅。如果我存在紧，我痛，哇，咁好唔开心噶嘛，好唔舒适噶嘛，咁自然咧我就唔，呢啲系对我嚟讲一件唔好嘅事。但系死亡嘅时候咧，我已经由存在变做唔存在啦嘛。咁我唔存在嘅话咧，死亡一样嘢咧。是不能够撞一些不好的东西在我身上，因为我不再存在。那这个也是第二个理由，就是为什么有些希腊的哲学家会觉得、哦、其实我们不需要怕死亡，因为死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不存在。 他的讲法就是说，当你可以怕的时候，即是你未死啦，咁未死惊乜鬼咧？到你真系死咗嘅时候，都冇得惊啦，因为冇你就冇得惊啦，咁样。所以无论点都似乎你冇乜特别嘅理，你可以而家惊，当然你可以惊啦，你可以驚只曱甴會變怪獸有一日咁樣啊！啲狗無啦啦咬你，咁有啲可能理由多啲嘅，但有啲理由可能少啲噶嘛，係咪先？咁對死亡嘅恐懼係一種完全唔理性嘅，喺呢個理解之下，係啦，有啲咁嘅諗法。其中當然包括就係嗰、那個當個主體唔存在，咁我邊個承受啲嗱？呢個牽涉到嗰個驚，我哋通常係驚一啲唔好嘅嘢，我哋有時話有種 evil 啊，即係話發生喺你身上，你咪驚咯。咁我哋話有啲嘢真係唔好嘅，又發生喺身上，驚係好合理嘅。但是死亡正正是一样咧，佢唔可能发生在任何主体身上嘅嘢啦，因为根本就死亡嘅意思正正个主体唔再存在。咁可唔可以即系引申个问题就系、是， 即係可能其中一種表達嘅方式，就係、是、所謂呢啲死亡嘅作為一種不幸嘅事情，就算你家人受到你嘅死亡嘅影響就可以理解啦，因為佢仲喺度。但係對個人本身自己咧，究竟仲有冇意義咧？呢種咁嘅恐懼咁樣，係啦，呢個就係嗰個問題。 所以你提咗兩個唔同嘅理由啦，而家或者集中先討論啱啱 Roger 講呢個先啦，跟住之後再翻翻嚟討論 MK 嗰個啊嘛。即係如果即係維恩老師會點樣睇咧？即係有啲前希，即係以前古代希臘作家會咁樣講，死亡嘅時候我都唔喺度啦，咁點解仲要驚咧咁樣？ 所以就算係你證明咗，因為你講到出嚟，佢係呢個驚唔係理性嘅，亦都冇乜理由嘅。 嗯 嗯，咁係表示因為我覺察到呢個唔理性，我就會唔驚咩？ 嗯， 即係話明，就算我好同意，我接承認呢個驚係不理性嘅，不過我係驚啊。咁、你用理性唔可以說服到我唔驚，驚係一種本能，唔係話你用理性可以改變。 嗯， 即係人嘅死亡。是意味着佢唔再存在呢点已经觉得我觉得好驚，或者有啲人觉得好驚。 嗯。 咁、正正系唔存在，唔系因为佢唔存在就冇感觉就唔需要驚，而唔存在本身都令到我好驚。我整个 identity 冇咗，即系到时唔存在本身嘅系真系驚。 但系我估追到两个问题可以问嘅就系、需要求嘅系一个乜嘢嘅答案咯，我哋。即係如果你要求嘅可能係即係想唔驚啫，如果想克服呢個恐懼嘅話，咁、可能我有機會啊，我相信做一啲譬如心理學嘅方式啊，或者一啲其他嘅甚至去治療啦，令到我哋可以咧唔再驚恐懼，唔再驚，即係正如有啲好驚曱甴，但你可以有一啲心理學嘅方式或者治療嘅方式令到你唔驚佢噶嘛。咁我有機會可以用，即係佢要求緊嘅唔係一個理性嘅回答咧，即係按頭先韋老師講嘅就係、是，哇！你就算知道理性上唔需要驚冇用啊。要做一個心理機制喺度，我哋係咪應該解決嘅機制呢？如果咁嘅時候引出一個問題啦，就係、是、會唔會其實哲學喺呢方面係無力嘅呢？咁樣咁，但都有第二個問題啦，就係、是、會唔會有機會係短期可能無力嘅，即係之後你有時候用理性係唔能夠即刻改變到我嘅情緒或者恐懼啦。但有啲嘢我哋係透過長期嘅理性去影響我自己嘅嗰、那個譬如心理機制啊，或者情感嘅結構啊，慢慢潛移默化，會唔會有機會可以說服到自己呢？呢、這個會唔會有可能呢？咁 不過其實我有啲少少，其實我聽完呢啲理由之後，我都好懷疑嘅，即係其實即係我估觀眾都覺得好懷疑，即係正常人都覺得好奇怪嘅呢、這個啱啱講嗰啲理由，點解咧？就好似講緊話我銀行户口。 M K， 不如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嘛，時間上下次再見。歡迎翻到嚟自由又繼續傾。咁頭先 MK 就講緊咧，關於一般人好似覺得之前嗰兩個講法好似有啲奇怪啦，係嘛？咁麻煩 MK 繼續解釋下不如。 咁咧，其實一般人咧就會驚死，即係驚死嘅意思就係咩？就係、是、由存在變成唔存在啦。咁、那個類比就係、是、其實好理性嘅，我哋一般人會覺得驚呢樣嘢，點解咧？就好似我哋打開銀行個户口咁啊，有啲人好驚開嘅，我知道。我識啲人咧，死都唔肯睇下自己剩翻幾多錢嘅。佢話唔得噶，唔得噶，就好似你驚死咁啊。exactly 就係唔得，唔講啊呢啲嘢咁樣，咁唔想睇添啊咁樣。咁、那個銀行户口我哋好驚咧，佢一開出嚟咧就慢慢變咗做零嘅，其實。 咁即係已經係零 啊， 慢慢變都好。 咁而且咧，如果你嗰件事真係咁樣發生嘅，即係你一開。或者你有意無意令到自己的銀行戶口或者所有錢變成零呢，正常我們的長輩都說我們不理性啊，或者是這樣做，你不怕是不理性啊，你是嘩蛤你變成零，但是你沒什麼啊，這樣 OK 啊，這樣蛤不是啊，你這麼不理性啊，你個人即是會這樣去想的嘛。咁所以正常人的想法和剛剛那些哲學家的想法似乎是完全是不同的。 嗯，我估呢度可以有啲我覺得幾有趣嘅理論去回應頭先嗰啲講法嘅，即係頭先就知道兩個講法啦，即係就一個就係、是、喂點解你都唔算存在啦？咁嗰啲死亡點可以對你嚟講係差嘅事咧？既然唔係嘅話，你驚乜嘢咧咁樣？咁其中一啲即係理性上回應啦，即係當然一間偉老師可能再講下啦，即係會唔會都 cater 唔到你情感上嘅需要咧？咁你喺咪理性上回應？有啲人會覺得我需要個理性嘅回答咁樣。如果咁嘅話咧，有一啲作家會咁樣講嘅，就係、是雖然咧。你喺嗰刻已經唔再存在啦，呢個正正就是死亡嘅定義啊嘛，就是、由存在變到唔存在。但係理論上咧，你嚴格嚟講係可能可以再存在。咁生命呢樣嘢咧，佢有個好處，你可以話，但都可能係壞處啊，就係、是、佢容許你有啲好嘅經驗出現，一啲有價值喺裏面出現。咁當然啦，有機會佢都容許一啲唔好嘅價值出現啦，係嘛，唔好嘅經驗啦，譬如你會受苦咁樣就唔好啦。咁問題就係咁啊，如果正正常常一個譬如健康啦，有好多可能性嘅人咧，正常嘅話，譬如你多一日命。多一年命嘅話咧，你嗰一日嗰年咧 ，suppose 咧係可以咧過一啲咧 有意義嘅人生。咁如果我早一日死咗，或者早一年死咗咧，其實你係將呢個原本我應該可以有嘅可能咧，係奪去咗。咁呢個叫剝奪理論啦，就係、是、deprivation theory，就攞咗咗啲我原本有機會可以有嘅好嘅可能，係啦。咁所以咧，即使我嗰刻當然唔再存在啦，但你其實仍然係嚴格嚟講啦，係對我唔好嘅，即係我係值得驚，就係、是、我原本有啲可以有嘅可能咧，我而家冇咗咯。喺呢個角度嚟講，就係個驚嘅位。咁當然咧，呢個理論咪有啲後果嘅。譬如舉個例，如果你夾翻個生命咧，係因為種種原因啦，即係得翻唔好嘅可能嘅啫。即可能係好不幸地你有絕症啊，或者啲尤其是有啲極端嘅 case， 可能你已經冇曬醫治嘅可能，只有痛苦嘅啫。咁喺嗰啲 case 咧，呢個理論就會講：哦，咁其實咧佢冇攞到你任何好嘅可能嘅，佢攞走咧只係啲差嘅可能嘅啫。咁嘅話咧，可能死亡對嚟講係好事，喺呢個度會係咁樣。咁所以對大部分人嚟講咧，其實死亡都係你值得驚，因為起碼係 deprive you of 嚇、啊，即係攞走咗一啲咧，你其實原本可以有好嘅可能咯。咁亦都解釋埋點解出世之前、出世同埋死亡之後咧，嗰、那個唔對稱。即系我哋比较少会惊出世之前我哋唔存在啊嘛，但你会比较惊死咗之后唔再存在咯咁样。咁呢个讲法就系，因为你首先要存在咗，你有咗啲冇啲可能性啦，佢咧先系你嘅可能嚟嘅，你先有机会多一日或者多一年命。咁嗰时你先有机会俾人夺去某啲你嘅可能。但如果你未出世咧，即系你未存在啦，根本就唔存在咗所谓你嘅可能。咁嗰时咧就冇啲可以俾你剥，俾个死亡夺去嘅嘢咯。咁喺呢个角度嚟讲咧，点解就冇咁惊？即系死亡之前，即系出世之前嗰啲唔存在咧，好似唔系一个问题。但死之后唔再存在咧，好似系一啲问题，系对我嚟讲一啲唔好嘅事咯。系啦，喺呢个角度嚟讲，就会即系呢个理论系其中一个解决呢个问题嘅一啲理论咯。嗱，不过呢啲都系理性回答嚟嘅，即系你俾个理性答案去解拆咁。咁我唔知得唔得啦吓。咁但系韦老师可能就会觉得，即系韦可以问下头先个问题，就系翻返去最初，我哋可唔可以用啲理性嘅回答彻底解决到个情感嘅需要咧？ 除咗點之外，一陣我哋講情感需要點，但係只係講話攞走啲嘢，或者死亡之後，死亡就表示咧將本來擁有嘢係拎走咗，去奪去咗咁樣。咁呢個就算用一個好唔使哲學，即係嗰個好普通即係呢文嘅角度都係啊。死亡代表乜嘢？你問其他人，佢都話我本來有嘅財富嘅享受，我嘅人際關係，我嘅成就乜都冇曬咯。咁呢個就係令到佢驚，即係你話死之後，你都冇感覺㗎啦。咁你冇嘢好驚。我話唔係，我未死，我驚佢冇咗。即係呢個係個過程嚟嘅，唔係話到嗰點之後冇感覺就唔使驚。我一路仲係再生，而我知道咧，一路邁向緊呢個將會被奪走曬我呢啲嘢。你話可能性啦，都係包括咗現在擁有嘅嗰啲實質上嘅嘢。咁都係令到佢驚咯。 但係會唔會翻返去譬如？之前即係 Epicurus 嘅講法，其實我頭先我講嗰個一開頭就係、是，即係你都未死，咁你未死先有得驚嘅係咪？但係你驚嘅對象咧，其實唔會發生啊，未發生啊，你驚死啊嘛。但係到嗰樣嘢真係出現嘅時候，你已經死咗。嗱，落翻呢個 case 就係、是，如果講呢個所謂 deprivation theory， 第一當然就係你剝奪嘅嘢，我哋假設係啲好嘢啦。雖然都大家都成有好有壞，咁我當整體而言叫大概都有啲 positive 正面嘅價值先算好啦，都有啲嘢拎走嘅，即先唔質疑呢一點。問題就係你拎走啲咩呢？譬如你話我會冇咗啲嘢嘛，但係要有個我先有得冇咗啲嘢嘛。好啦，咁而家個恐懼係在於，當然我而家未死啦，所以我係驚將來啲咩呢？我係驚個講法似乎係，雖然將來我死咗乜乜唔知，但係我而家有啲嘢㗎嘛。咁我將來冇啲嘢，我而家驚好似銀行户口啲錢變咗零咁樣，我而家有錢㗎嘛。但係問題你户口取消埋或者人都死埋又另計喎，你有個户口喺度冇錢，而家冇户口喎，你明唔明啊？那個 case 類似係，而家我根據呢個理論，就似乎你話我係有理由驚嘅，因為我雖然而家未死，但我而家擁有好多嘢。我死咗之後，我就會冇咗啲嘢。嗱，個事實即係死咗之後有啲嘢唔存在，譬如死咗之後你嘅經驗存在，你可能將來呢個人如果唔死之後，佢可能有啲幸福，有啲咩快樂，有啲特別嘅經驗，呢啲嘢唔再出現，唔再發生。但係係邊個冇咗啲乜嘢嘢咧？因為當你講緊呢個人而家佢諗嘅時候咧，其實佢而家係有一啲嘢。咁佢仲有喎呢啲嘢，有生命啦，我哋话。咁但系到佢死之后咧，唔单止冇咗嗰啲嘢，系冇咗佢。咁边个喺度有损失啦？嗱，嗰个质疑就系、是，当你如果亦都冇人去感受呢啲嘢消失咗啊，甚至连个主体都唔存在，即系个挑战可能系咁、嗯，就系根本去到嗰个阶段，只系另一个，即系世界进入咗个阶段，就系、是、你唔存在嘅阶段。喺嗰度冇你，亦都冇你嘅经验，所有嘢都冇。而、家你喺度嘅时候，仲可以谂咁多嘢咧？诶，啲嘢仲喺度嘅。所以喺所谓你嗱，当然你可以惊。 咁但係可能呢個驚就冇乜充分嘅理由，即係嗰個、嗯、個講法。當然啦，即係就算冇理由都可以驚，都要處理嘅、嗯。可能呢個問題，呢、這個係另一個問題啦、嗯。但係頭先嗰個係嘗試從理性上去解決呢個問題啊嘛，即係呢個論。 所以我最近嘢講緊就係、是，就算我話 deprive me of， 即係奪去咗某啲可能啦，我講好嘅可能，都要有個人擁有嗰啲好嘅可能先得噶嘛。有人都冇咗啦， 係啦 ，whose happiness 或者 experience？ 呢度我估我有兩個回應嘅，即係睇 MK 會唔會有其他回應啦、嗯。即係我講一講先。有兩樣嘢嘅，第一個就個即係英國作家啦，叫 David Papineau 啦。佢個講法係咁嘅，就係、是、我哋頭先講話就好似係咧，如果我唔再存在的話咧，我就唔能夠受傷害啊嘛，係嘛，即係唔能夠再啲差異化收得到啦。佢似乎唔認同呢樣嘢，即係佢會覺得如果你曾經嗱，如果你未出世咧，冇出世過咧，當然唔得啦，從來冇過我。但如果有過你之後咧，我哋有好多嘅諗法咧，似乎係 presuppose 咗預設咗咧，我哋就算死咗之後咧，仍然可以受一啲死咗之後嘅傷害我嘅。譬如舉個例，佢舉啲例子譬如舉個例，如果我寫一份遺囑，我希望我嘅遺產係點樣分配、嗯，或者希望我嘅作品，譬如好勁嘅攞哲學論文咁啦，我冇啦，得如果我有啦，我應該點樣安排佢出版咁啦？啊，譬如係啲好勁嘅哲學論文嚟嘅，好大貢獻咁樣。佢話：如果你應承咗我會咁樣安排我嘅遺產或者我啲作品幫我出版嘅，但係做 Roger 你哇食言喎、啊嗯，即係攞咗佢，我好憎你嘅，其實即係知你啲勁嘢就唔出咁啦。或者即係啲錢啊， 攞個名出都 是，係啊，攞埋自己名出啦。即係如果我你扮我出嘅，好勁嘅，都唔可能啦。當係啦 ，Papineau 會話：喂，依、這個似乎一啲 case 咧顯示咗咧，你仍然傷害咗我，就算我唔再存在，嗯、即係佢會覺得我哋諗清楚，係唔係我哋一定要傷害嘅時候，要嗰一刻我係嗰個人喺嗰個 moment 存在先話受傷害咧？但我曾經存在過，已經可以受到傷害咧。啊，咁呢個佢會有啲 case 似乎顯示咧，我哋死咗之後都可以受啲死咗之後嘅 case 咧，傷害到我，我哋嘅受損嘅我利益，就算我唔再存在喺嗰刻。第一，就第二咧，我亦都係關事嘅，就係因為就討論一樣嘢，我哋叫做counterfactual 嘅可能世界，就係雖然呢一刻即係我死咗之後我唔再存在啦，但我理論上有啲我哋叫 counterfactual possible 就係，喂，事實上而家咁樣發生，但係可能個世界唔敢發生噶，可能有第二個行法嘅世界。喺第二個行法裏面，當然有可能啦。我而家飲水，我今日可能嗰日飲咖啡，咁呢個第二個可能。雖然事實上我飲水，但理論上如果我飲咖啡嘅話咧，我就會吸收多咗咖啡因啦。咁呢個係一個第二個可能嘅世界嚟嘅。咁、可以討論嗰個可能嘅世界。而家個 case 係咁嘅，就係、是、如果我長命多一日咁啦，多一年咁啦，雖然咧現實世界嗰個我咧就唔再存在啦，唔擁有嗰啲可能性啦。但某個意義嚟講咧，有一個你可以咁講，有一個 counterfactual 嘅我咧、其實喺度嘅，就係、是、呢個理論上咧嗰、個我咧可以行嗰條 path， 但行咗上面嗰條 path。咁所以有個咁嘅理論上嘅可能中嗰個我咧，其實受損，因為理論上我可以存在 actualize 出嚟，使得我係多一命去擁有嗰啲經驗，變咗 actualize 嘅經驗，但係而家就冇咯。喺呢個角度嚟講，都可以講點樣擁有某啲可能係嗰、那個人唔存在，但係擁有某啲可能。 嗯， 係、啦。 咁我而家諗到就係順住個討論，其實就會變咗討論好多哲學家都有唔同嘅睇法嘅，就係、是、討論嗰個乜嘢為之你嗰個 personhood。或者你個 personal identity 幾時係冇咗呢先至叫做真正冇咗呢因為呢似乎根據啱啱嚴肅嗰啲回應呢你去到真係冇咗即係起碼 counterfactual 嗰個回應係啦、你去到真係冇咗個 identity 嗰陣呢連 counterfactual 嗰度都深刻冇咗啦可能。咁你先至叫做你嗰個 subject 真係冇咗啦即係能夠被受傷害嘅嗰個主體冇咗啦。咁去到嗰個位呢似乎會係啦如果唔係我估唔會話好奇怪咁話喺第二個可能世界呢其實我係永生嘅咁樣我估唔會我估深刻都係會去到某個位就 cut off 嘅咁、但係去到咁調返轉頭睇呢咁我如果作為另一派別嘅嗰啲哲學家譬如古希臘我哋啱啱講嗰個派別嗰啲哲學家呢佢哋可以話咁我哋最多俾多啲時間你話你受到損害囉但係去到某一個位始終嗰一個部分嘅死都係唔驚嘅咁但係當然啦亦都佢如果佢哋做呢個讓步，其實讓咗好多噶啦。即係話我哋其實都仲可以驚死，不過咧冇我哋原本諗過嘅樣嘢咁驚，可能驚少啲啦咁樣，但係都值得驚嘅咁樣。 因為最主要其中我講 deprivation theory 嘅哲學家就 Legal 啦，其中一個、Legal 佢有標出名嘅論文叫 Death 啦，裏面就會講其實無論你幾長命，有啲人會覺得喂，你 on average 人都係八十幾九十歲命啫，你如果過一百歲之後先死咧，其實都少喪啦，叫做都唔需要驚啦。咁但係 Legal 就會話都唔係嘅，因為仲永遠有嗰個可能啦，即係用翻老師嘅 話就多一日噶嘛， 多一日咧就仲有可能噶嘛，你都仲係俾人奪去咗某啲嘢，所以佢嘅回應就係真係噶，就算無論幾多歲都好，一千歲、一萬歲都好，只要仲有機會多啲正面嘅好嘅經驗嘅話咧，其實你都係有損失咯，你都係值得驚咯，都係壞事。 同埋我想仲講落去嘅就係話咁你話你仲可以多一日啦咁但係有啲哲學家呢就會有個好出名嘅例子譬如幽無咁樣啦幽無呢好出名嘅佢死嗰陣好出名出名平靜 跟住出名到咧，另外一個好出名嘅英國嘅文學家啦，叫Samuel Johnson 啦。我諗你哋上網睇過嗰啲面咧，即係佢望住個報紙，望住份文睇唔明嗰、那個，嗰個就係、是、係啦。究竟我睇緊啲乜嘢啊？咁樣咁嗰個就係 Samuel Johnson。咁佢聽到呢個消息之後，即係話人哋話，幽默咧死嗰陣好平靜㗎，好勁啊咁樣。佢話冇可能嘅，佢肯定搞錯咗咩叫死啊！死系一定要惊嘅，佢正常有个咁嘅反应。但系我哋调翻转谂，我哋睇翻幽默嗰集就知点解佢会唔惊咧？其实可能真系同佢嘅哲学，关于我哋个 personal identity 佢嘅睇法有关。佢真系觉得，喂，其实我本身就讲唔到系有一个我嘅身份喺度。咁其实咧，咁我死，咁你系啊，我死嗰阵可能我真系如果有 personal identity 咧就会惊啊。但系 我哋呢节成日都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讨论。欢迎翻嚟就有计倾。咁头先啊 ，M K 咧就讲紧关于圈嘅问题噶。 系啊系啊。咁我咧啱啱就讲到幽默嘅死咧就好出名，因为佢出名面对死亡嘅时候系好平静啦。咁亦都讲到同佢嘅哲学有关嘅，就系、是、特别系关于佢对于咩为之personal identity 嘅睇法系有关系啦，或者有冇所谓叫做咩为之一个人咁样啦，咩为之一个身份人嘅身份系本身系啲乜嘢啦 ？self 系啦个 self 啦。咁咧，幽默嘅睇法就係、是，其實你講唔到有一個能夠持存一路連做落去，你成個人生都係講到係同一個你嘅。其實某個意義上係講唔到嘅。咁、因此咧，其實死呢樣嘢咧，因為死嗰個樣嘢嘅其中一個驚嘅最大來源咧，就係驚你呢個你連係到嘅所一切你擁有嘅嘢冇咗，即係根據啱啱嗰個 theory 咁樣。咁但係如果我哋都其實，本身我在世嘅时候都讲唔到有个你嘅时候咧，其实就会冇咁惊咯。成件事就因为其实可能死亡甚至系你可能隔几年就发生一次嘅，因为你隔几年咧，你谂嘅嘢完全唔同晒啦。咁呢个有啲似另一个同幽默差唔多想法嘅哲学家，好当代嘅哲学家 Derek Parfit 讲嘅哲学就差唔多啦。佢就系呢个 point 啦，咁样。咁所以呢、這个。成個討論會，我懷疑會有少少似會走向究竟會討論乜嘢為之 self 啊，咩為之 personhood 呢一種討論。 所以個情況就係、是、本來嗰個唔理性嘅地方係之後都冇個你去承擔任何嘅損失，係咪？咁所以呢個恐懼咧，即係當你仲在生嚟就唔後咧。但係而家嗰個似乎個 approach 根據 MP 頭先講嘅就係、是，其實唔係，因為一開始咧都冇你，係咪？從來都冇嘅。所以，但我哋又或者補充呢兩句就可以咁樣講，就係、是、如果你而家都覺得你喺 在生嘅時候有啲所謂嘅損失對你嚟講係有意啊，即使冇一個好實質嘅你喺度啦，咁如果除非你覺得所有損嗱，可能一個極端嘅例子就係我咁所有損失都唔存在啊嘛，而家咁講，因為冇任何主體存在，即係於是你用呢種心態去睇，你就算唔去到咁極端啊，咁可能有啲唔一致嘅中間，就係、是、你睇未來啦，咁你就算。而家真係死咗啦咁樣我都可以好合你哋覺得非常之平安咁樣係咪因為根本到最後其實你一開始你都冇過我喺度㗎啦所以又冇乜大損失嘅。 加個 remark 就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呢就睇返我哋之前拍過黑色幽默嗰一集講圈嘅。因為要講呀點解會咁樣睇我哋呢集就冇時間打開討論。 同埋我又補兩句之前講 Lego, 因為 Lego 甚至可以講嗰個我哋通常話如果你恐懼死咗恐懼者死亡係即係呢個好似好唔合理因為其中一個意思就係你都好似嗱，可能有兩個表達嘅方式，一個就係你根本都如果死咗，你都感覺唔到任何嘢，你就唔會有任何 suffering， 即係有苦難要有感受先得。咁你死咗之後，你都冇感覺啦，咁所以就唔會承受到任何損失或者痛苦咁樣，所以就冇問題啦。你驚就係唔合理啦。咁但係跟嗱呢個唔係講緊你個我唔存在嗰樣嘢，即係你感覺唔到啫。咁於是佢呢度都有另一個講法，就係因為你感覺即係如果你覺得呢個可以接受嘅話，即係如果有人呃你，只要佢呃得徹底。從來都唔俾你知係咪呃得你好透徹啊背叛咗你但係佢從來你死嗰日你都唔知俾人背叛咗咁你唔會受傷害囉我哋話唔會㗎嘛。即使一個人佢唔察覺到有啲嘢係發生喺佢身上而唔好係人哋造成嘅但係呢度都依然可以講得上有所謂一種傷害咁樣啦你呢第一。第二就係嗰個頭先嚴叔提到嗰個啦就係、是、我可以即佢都係講呢個嘛即我哋都可以某程度上可以合理地去恐懼或者即係擔憂啊，將來死亡嘅一啲嘢都可以講得上有損失。即係其中呢個同佢有個理論有關，就係佢覺得人有個能力啊嘛，佢可以抽離於自己當下嘅觀點。 去從一個所謂唔係某個特定個人嘅觀點去睇，咁樣睇嘅時候咧，個世界裏面就發生咗啲嘢，有一個人喺度，跟住佢去到某個位就消失咗。但係同時佢一個個人觀點啊嘛，呢、這、一個人同時可以從呢兩個角度去睇嘅時候咧，佢會睇到自己會喺呢個世界去到某一個位就唔再存在。但係佢翻翻落嚟嘅時候，佢要將呢個信念帶到落佢具體生活裏面嘅時候咧，佢就好難將兩樣嘢好容易咁樣連合起上嚟，因為你會覺得啊，我去到某一日原來就會完全消失。甚至你可能呢个再可以讲成唔单止系丧失咗一啲有价值嘅经验添，有好多人我估惊恐，即系恐惧死亡，唔系恐惧死咗之后会损失咗啲快乐嘅经验咁简单，嗰啲当然都重要啦，而系成个自己唔存在呢样嘢本身，正正就系最惊嗰样嘢嘛。因为头先有啲人就话都冇咗个我啦，咁就唔会有所谓唔系任何嘢去承受呢个损失，但系有时惊嘅正正就系连个我都冇埋嘛，我宁愿有少少唔系咁开心嘅经验，都好过成个我唔知去咗边度咁样，系啦，嗰种虚无啦，如果用啲好咩嘅时候，系，咁所以可能呢啲都会系一啲例子，可能话你都可以讲到，就算从理性上去判断啦吓，当然呢个对死亡嘅恐惧合理唔合理，有好多唔同嘅 approach 啦，咁都可能净系理性未必够啦，可能师姐有啲嘢补充下呢度。 因为喺度讨论紧嗰个死亡恐惧咧，其实系对点理解死亡啊？即系死亡系一个肉身嘅存在嘅消失啦，即系话呢个我哋嘅身躯啊都会腐朽咁样。咁还是正话你讲嘅话，就算我腐朽咗啫，咁但系我可能都可以拥有啲嘢，即系譬如我我继续我出到书嘅话咧，咁我就有啲版权啦，版权啲钱咧我俾落后代啦，咁呢啲。呢啲都就算我唔肉身存在，但系都你如果系剥削咗我嘅时候，都会影响到我咁。咁你直至几时先至真系冇影响咧？先令到我唔惊咧？即系总所以好似归根究底就系点解导致我哋惊？可能我哋真系想做一啲嘢，即系想拥有你有个欲望。咁而似乎死亡系跨过个点，即系呢个令到。肉身存在去到肉身唔存在就好似冇咗，但亦都又唔係喎。如果你欲望喺到時候呢，跨過嗰點都可以係令到你欲望係嘅得唔到較大更大滿足嘅唔滿足啊，即係你嗰、那個即係 potential 嘅損失都仍然喺到嘛。咁所以如果咁諗返箭頭，可能係如果我哋冇呢欲望嘅時候，無論係有呢個主體或者冇主体，连拥有我哋主体性呢点嘅欲望都冇埋、甚至我冇一个要拥有乜嘢嘅欲望嘅话咧，咁系咪可以令到冇咁惊咧？咁呢个当然系其中一啲嘅睇法啦。譬如可能佛家思想，即系我哋所有痛苦来自我哋嘅执着，就执着系咩咧？执着我哋已经有嘅嘢，我未有而想更加多啲嘅嘢。就算我死后百年咧，我都希望啲人唔好将我嘅铜像咧毁坏咁样。咁呢个系无穷无尽嘅欲望，亦都系无穷无尽嘅恐惧。咁而哲學家可以做咩嘢呢？除咗話俾你聽，唔係㗎，塵歸塵，土歸土，即係、就是、你死咗都冇嘢，本來又冇，之後又冇。除咗話俾你聽，但係話聽都冇用㗎。我真係驚，我真係有啲慾望嘛。咁所以可能道家就話你啊，你要睇通啲啦，即係可以苦盤而歌嘅，即係個老婆死咗都可以唔使幾幾傷心嘅。咁咧，因為咧你點樣生命點嚟咧，就係、是、你啲氣聚又形成生命。当气散之后咧，生命又冇咗噶喎，咁又归翻呢个宇宙。咁讲出嚟，虽然好向往或者啊，又豁达啦，即系潇洒啦，但系未必可以令到你自己个你嗰、那个、个人嗰个观点啊，即系你话 即 系咁样咁点咧？所以唔系净系观念上有个得到啲好高洞见嘅观念，令到你可以打破呢啲恐惧，而系点样去实践呢、這个？观念出嚟咧，即系呢个所谓境界出嚟咧、 所以就同修为可能有关系咧，即系尤其是做东方哲学啦，或者中国哲学啦，甚至系除咗个观念会带头之外咧，我哋仲好强调功夫啊，是叫做就点样做修养，我哋概念上知道冇啲嘢啱嘅，但我点样带到自己去到嗰个境界咧？即系就算你知道按道家嘅讲法，其实死亡唔系啲咩特别嘅事，但你点样可以喺情感上面可以跟得上咧？可能就要做好多修为同埋好多功夫咯。可能呢个系 庄子系。讲到当你与道合一的时候，咁你咪体会到我个体呢、这个即系一个好细微的生命存在喺呢个时空里边，只系因为你因缘嘅聚合先至可以得到嘅。跟住我哋回归翻呢个宇宙，而系我喺未死之前已经系感受到咩为之回归宇宙，就算未死都可以睇到嘅时候咧，咁我就会体会到啊，我话想象啦，咪都体会到想象我死后都系一样咁样样嘅啫。我柏拉图都系咁啊，即系。 所以睇到話我哋學習，即係哲學家學習死亡，都係去訓練自己去體會死亡。點樣體會法？就喺再生時候去除多啲嘅慾望啊。咁而死後之後咧，就個靈魂會受啲慾望或者肉體嘅捆綁，可以更加自由咁去翻嗰個天上邊嗰個美好世界。 嗯，不過呢個可以再講多一點，就係因為頭先個講法好似係個修為當然重要啦，呢個當然係嘅個實踐上。但係其實嗰個所謂修養都有個方向啊，所以變咗嗰個譬如莊子講嗰個理論啊，即係佢覺得原來你一氣之法嚟了解嗰個所謂生命又好啊，即係佛家講又好啊等等。其實都係一個道理嚟噶嘛，佢本身首先係一個道理先，咁都係一個道理都要成立啦，係咪？即係如果道理講唔通嘅，咁你就唔應該跟住去修養添嘅，有可能。當然可能有啲再實踐考慮就係、其實錯唔緊要嘅，總之有 work 咪得啦。 冇所謂對錯啊， 可能冇所謂嘅咁樣。 唔係冇所謂，冇所謂對錯。 冇所謂對錯啊，但係起碼有所謂合唔合理啊，即係有啲可能有啲矛盾嘅，咁啊唔得嘅。咁所以我估嗰、那個如果哲學，但係當然哲學對於我哋有呢啲咁嘅恐懼嘅時候，究竟佢會扮演啲咩角色咧？即係哲學喺度，即係當一方面就係提出一啲理論啦。提出一啲理性嘅解釋或者說明，如果我哋覺得恐懼死亡係一件唔好嘅事，我哋需要處理呢一種恐懼。咁哲學其中一個作用，當然我覺得好重要，就係提供一個理性嘅說明，去令到我哋話俾你知啊，可能你唔需要驚啊，或者其實有更多嘢你睇唔到，你先咁驚嘅啫，你睇到埋就好啲啦。咁當然，但係個意思唔係話佢你一就算個理論本身講得非常之好。都唔等於睇咗嘅人就即刻會知㗎嘛，或者即刻可以即刻消除嗰種恐懼，呢、這個情感上嘅嘢就係頭先講到嗰、那個係需要修養嘅修練嘅。咁但係即係至少我覺得自我可以提供一個咁嘅方向，一個理論，等有個修為嘅或者 你去修練自己呀嘅嗰個方向目標，同埋即係起碼你可以排除一啲錯誤嘅修為方法嘅。我覺得有時有啲唔 work 㗎嘛，有啲可能你咁樣對死亡嘅睇法會加深咗你恐懼都唔定嘅，咁樣都唔定，或者指出咗一啲唔好即係謬誤嘅地方咧，咁都係消除嗰個恐懼一個理性上嘅一個作用咯。我覺得， 有啲心理學嘅研究咧，或者死亡學研究就話俾佢聽，即係啲人咧，只當佢咧係能夠對自己嘅生命覺得有意義，即係仲係喺生存緊嘅個時間係覺得有意義地過嘅時候咧，佢就冇咁驚死亡。即係唔啱同嗰個 deprivation 嗰個 theory 唔同啊。嗰個又唔係驚到即係佢到死前連我呢個意義都冇埋喎。佢總之依當下或者佢能夠活著嗰段期間，能夠佢好滿足於佢能夠實踐到嗰種意義，咁佢覺得死亡係冇所謂咧，嗰時完就完咯，即係孫子講嘅即係大災死矣，小人憂矣，君子適言咁樣，咁我就可以。 所以個思路可能係調翻轉啦，會唔會就係、是、既然雖然時間有限咗啦，但係既然我可以更加善用而家有限嘅嗰啲時間做啲有意義嘅嘢時候咧，我就比較無悔嘅，即係會唔會係咁講？即係有時死亡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完成唔到我嘅 project。做唔到一啲我覺得有價值嘅嘢，但如果我而家可以更加好地善用到呢段時間嘅話咧，其實死亡帶俾你我哋嘅嗰個傷害就冇咁大，因為我啲有限嘅時候都做咗好多有意義嘅嘢啦。 我哲學觀念你轉化呢個咁嘅恐懼成為一種覺得啊，我做完曬我就可以休息啦咁樣。 所以呢個就即係我覺得一個好有趣嗰個觀點轉換啦，就係點樣可以原本係可能 deprive 或者啲好嘢，但變咗死亡都有機會係俾個限期我哋咧，會唔會就係之前做好 deadline 前面做啲好嘢咧咁？咁呢個可能就會引申到我哋下一節會討論嘅一個 topic， 可以講兩句就係、是。咁翻到另外一個死同生嘅課題就係、是、究竟死亡係咪傳言嘅壞咧？佢會唔會喺我哋對我哋生命嚟講有啲正面影響咧？頭先嗰個講法會唔會係即係譬如比較 deadline 我哋，令到我哋可以有動力去做好啲功課，更加善用我哋時間，會唔會其中一個死亡帶俾我哋人生嘅某啲意義咧？冇咗佢會完全唔同曬咧咁。咁呢個可能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可以繼續同大家討論嘅一個課題。咁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呢個死亡生命嘅意義。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歡迎翻我嚟再一節哲學偈傾。咁我哋今集嘅題目係知唔知死啦。咁其實一直講落嚟就係咧，我哋第一就知死啦，即係討論緊關於認唔認識死亡啦，死亡係啲咩啦。同一方面，呢、這個死亡唔係其他人嘅死亡，同一時間係講我哋自己要面對一個經驗嚟嘅、自己面對嘅一個情況，即、就、係、是、自己即係、就是、認識自己一部分嚟嘅，因為我係會死嘅人嚟噶嘛，係、所以呢方面喺方面除咗知死之外咧，亦都係知唔啦。同一時間都係知唔知死啦，即係知道我自己係要知死嘅。 亦都唔係我嘅死亡對其他人嘅意義啊，或者令到人好悲傷，唔係嗰個問題，嗰、那個有另一啲問題咧，而係對自己嚟講呢個特別有一種好密切嘅關係啊嘛，好似。 同埋透過死亡知悟咯， 冇錯啦， 知道自己 self 係點樣個存在咯。 係啦，所以又透過係啦，即係知死同知悟係一個互相有一個辯證關係，互相幫助大家認識對方嘅，係啦。 我就係想補充少少關於莊子。 莊子講兩句啦，我都趁未轉身話題之前，就係、是、即係莊子好得意嘅講法。其實佢係用一個我嘅理解係佢 approach 嗰個俾個名佢，我叫佢以理化情嘅，即係佢用一個好理性嘅角度去睇到好高，抽離得好緊要嘅。然後將佢，所以其中一個就話俾聽，你死咗，其實頭先一般人問嗰個問題，即係唔係一般啲哲學家嗰個就係、是，咁你之前都唔存在㗎啦，係咪？本始無生係咪？咁你點解要驚之後咧？其實呢個 exactly 係同一個 argument， 你可以話。咁佢講法就係、是，既然係呢個就係話，其實死亡其實我哋係唔知道點嘅第一，所以佢利用咗呢個好模糊嘅地方去提出佢嗰個諗法啦，去開解啲人啦，幫助。第一就係、是、一來你抽，如果抽到好開咁睇，其實你。之後唔存在好正常嘅嘢，好似四時交替咁，所以唔需要值得特別恐懼。咁呢個我哋頭先討論咗一啲啦。另外就係、是、咁，假設你仲有嘢咧，問題係有啲人驚死係驚另一樣嘢。我哋頭先話驚死係驚啊冇咗我啊，係有損失啲咩？有時唔係啊，好多人其實驚死係驚咧，仲有我，即係肉體上嘅死亡，仲有個靈魂落地獄受苦嘛。我哋通常連住呢啲諗嘅，所以咧另一種恐懼嘅來源就係我驚我死咗之後唔知進入一個咩狀態，我反而唔係驚我唔存在虛無消失，而係驚仲有，不過唔知下一步係點樣走。我哋知道在生嘅人每一日跟住下一日系点样走，我哋可以观察到，自己可以经验到。但系死咗嘅人，我哋就唔知道。咁于是佢个睇法就好得意，就系死咗之后有两个可能性啦。第一就系你会差咗或者好咗，好咗就唔需要特别惊啦。咁差咗你需要惊啫，但系你唔知嘅，因为佢话，譬如佢举个例子啊嘛，就系话嗰个咩有个靓女咁样啊，俾嘅喺个国家里边捉佢和番啊嘛，系咪？咁佢话哇，要教佢翻帮好惨啊，谂到以泪洗面啊，听日就要出国啦咁样。我喺度做公主啊，咁样，跟住而家要去和番啲翻帮冇文化啊，点知去咁第二日啦，喊咗几日啦，去到之后咧，咦嗰、那个翻帮原来叫法兰西咁样，系一个法国靓仔咁样。去到咧之后，佢 西多士食添， 系啦，有西多士食不特止啊！去到本来去做公主嚟话好好咩？其实唉，有好多规范噶嘛。去到嗰度，原来佢哋好崇尚男女平等同自由嘅咁样。哇！佢简直去咗一个乐园咁样，即系话你都唔知道死咗之后，其实你唔肯定噶嘛。死咗之后又唔一定差啲。咁所以咧，其实如果你发觉真系好咗嘅，你而家喺度担忧咁多嘢，咁多恐惧，咪嘥鬼气，即系嘥咗啲眼泪，系嘛？同埋你再谂多一样嘢就系，你如果觉得有好大嘅损失，于是你恐惧。咁除非你而家生活得好好啦，你諗我哋生活嘅社會好好咩？而家係咪？即係莊子嗰個年代啊，戰亂頻仍噶嘛，即係可能死咗仲好都唔定啊。咁所以喺呢度，佢都係用呢種方法去化解大家嘅恐懼。 咁Roger 補充完莊子點樣以理化情啦，我哋又落翻我哋頭先個題目，就係、是、咁其實死同生嘅關係點咧？即死亡有冇一啲即係我哋叫做正面嘅意義咧？係、嗯，偉英老師會唔會可以？话俾我听一啲启示咧， 即系话MK 都提过，即系话如果我哋就嚟逼近死亡嘅时候咧，可能会产生一种 drive 或者 motivation， 更加想系处理翻本来我哋未处理好嘅嘢。咁、其实好多嘅例子啊，即系听到好多例子就系话成世人都可能即系同屋企人嗌交嘅，即系或者系不成几一年冇见朋友或者屋企人。咁但系临终嘅时候咧，佢真系想见翻，想或者去收获，唔理边个道歉或者边个。邊個講對唔住都好，佢想係唔會帶住啲遺憾去離開世界，所以呢個死亡有個逼力咧，令到啲人去處理一啲本來佢唔肯做，譬如話表白啊，甚至有啲學生 啊，我叫寫臨死嚟表白累死人喎，但 係即係少林足球都係咁噶嘛，即係將個受苦者阿珍，真其實我愛你， 我係阿強啊， 點樣話俾你老婆知啊？幫 唔使睇911都係啦，你話喺飛機度就係撞機嗰啲都寫碌係俾翻老婆啊咩，即係講翻佢本來冇心底裏邊嘅説話。咁、我諗有形成一個動力去促使去圓滿佢生命，即係我諗圓滿咗自己好咯，即係係做一做唔埋咧就唔夠圓滿，唔夠圓滿噶啦咁。 因為事實上如果冇死亡咧，我哋啲嘢冇即係好似交功課冇限期咁啊，冇限期字冇動力做一份功課啦， 就唔會交 代，係啊，就唔會想做啦，唔會發現唔得咯，我未講過愛你，未講同埋未同你道歉，未揾翻你同你和解，咁我就會開動力去做， 或者會拖啦，其實我都知道你唔住，不過下次先講啦。今日又好尷尬嘅咁樣，但係死到臨頭冇得再下次咁嗰樣嘢。咁另一樣嘢好，另一個觀點就係、是、又係同啱話俾一個限期你係好有關嘅，就係、是、我哋之前以嗰啲集數都有講過，就係、是、你點樣睇你成個人生係唔同咗。就好似我哋睇人生有好多時有啲人咧，或者好多時候咧，我哋會當佢係一部作品咁睇。咁有一個 ending 呢其實係好重要，有一個 ending 呢就當然啦 ,end, 突然之間 end 咗嘅一個人生就差啦，咁所以但係 如果我哋嗰個小說咧入邊已經有高潮位噶啦，已經講到一個圓滿嘅結局。咁喺嗰個圓咧，其實好重要。如果你唔圓咧，一路拖落去咧，啲人就覺得你部作品唔好睇。咁所以去到某個位停咧，都好重要。 好似好多美劇啊，或者日本漫畫咁咯，因為佢賣得，所以叫死唔圓。但呢個我個補充好快就係、是，其實同海德格呢個作家個觀點有關，就係、是。佢會話：如果冇死亡咧，即係你大家想象死亡唔存在咧，其實每一個人其實冇需要整全咁樣思考你 over 我人生點樣計劃嘅，即係每一刻活在當下咪得咯。我可能都會有當下有啲嘢想做，啲嘢想食咁啦，但係即係活在當下啫。你只有發現咗原來唔係，我有一日會死，我唔再存在。有突然間個動力需要咧，我諗我呢一條命得咁多年嘅時候，我應該點樣規劃我人生？咁、就會令到你好唔同我做嘅嘢咧，就有未來、就要向住某個方向，因為我覺得我想做呢個人生啊嘛，我點樣行咧？咁呢一刻咧嘅決定咧就唔係就係呢一刻嘅。是對未來是有佢嘅 implication， 同埋喺呢度 整全把握嘅嗰個覺醒咯， 係啊，同埋呢個所謂整全把握，正正就係你去，即係雖然好似話投射未來，但佢唔係就係未來啊嘛，因為呢個係講緊啊，而家我知道我要死，即係終有一日我會完嘅話咧，咁、我就要第一要諗下，我要究竟如果我會完嘅時候，我想完嘅時候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啊嘛，呢、這個就同我個 identity 有關，我身份有關啊。即係嗰個整全唔係就係投放喺將來，而佢影響跟住而家。既然你將來要成為某一種類型嘅人，譬如我要做一個。改善呢個社會嘅嗰啲貧窮問題嘅人咁樣，咁你講嘅冇用啊，咁你要做先得，咁做嘅唔係到嗰一日突然間做到啊嘛，係今日開始要做咯、所以佢會令到你而家嘅人生裏面咧出現咗意義啊，意思即係話你要將而家你面對嘅唔同嘅選擇，你總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或者唔做任何嘢，咁但係你做或者唔做係有價值嘅分別嘅，你係做嗰啲你認為最有價值嘅嘢、問題好多時就係我哋。好飄忽嘅，有時都唔係好知，不過即係順手咪做邊樣啦，只不過係邊樣嘢眼前出現嘅咪做咗先。但係咁就好零碎嘅你個人，就唔能夠建立一個比較統一嘅一個即係 self 啦或者自我。咁、有咗死亡喺度，如果你意識到啊，人人都會死嘅一個事實嚟，但你未必人人都好意識或者好將佢放喺你嘅人生嘅規劃裏面、作為嗰個動力咁樣啦。咁、當你有嘅時候咧，你就會比較容易。即係無論你想做一個點樣人，呢、這個冇乜所謂嘅，可能反而係，而係起碼你會揾到一個方向，知道自己整體而言呢、這個人生仲在生嘅時候要做啲乜，而且每一樣嘢會 in place 所謂喺翻佢適當嘅位置啦，因為你根據你嗰個想成為嘅人，然後就安排每一樣嘢嘅價值咯。 係、即係呢個講得好好，就係話你對於死亡嗰、那個你知道覺察、或者我哋叫 aware、咁令到我哋可以整個生命可能唔同，即係如果我哋話都唔知有 deadline 或者係冇諗住死咁快死咁，咁就係唔會去一來唔會去做啦，二來拖啦，三來可能就係令到你話嗰、那個唔能夠整全啦。呢、調翻轉頭另外一面，即係從反面講話，如果你冇呢樣嘢嘅時候咧，冇呢 awareness 嘅時候咧，可能我哋生命或者我哋避開唔講，避開唔去知，我明明知道會死嘅。咁但係我避開諗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有啲生命變得好零碎，就即係講嘅，即係話咧我哋避好多嘢啦，避開suffering 啦，避開痛苦，避開病，避開或者係老年，避開死亡呢啲全部唔喺唔即係我哋即係啲觀念全部喺個腦亂鏟走曬，咁我哋生命裏面咧就好零碎，即係淨係你話活在當下已經好好啦，即係點會活在當下咧？即係佢可能就係、是。有一日過一日，即係都唔係有個整體規劃嘅時候，我唔覺得呢個叫活在當下咯。 所以應該係碎片化咗人生咯。 係啊， 即係我美其名叫活在當下，其實事實上就佢只有當下，即 係 沉溺於當下咯。我學得解， 因為活在當下都係一個好大 commitment 嚟 啊。係啊， 我要堅持每一日，我都唔會諗多嘅咁樣，我唔可以稍為有一日。 所以 唔該， 所以 諗多 即係佢沉溺於當下， 係啊， 就碎片化整個人生咯。咁由呢度帶出我估，唔知可唔可以即係最後引落去一個問題就係。我哋講咁耐，即係見到死亡似乎有少少正面意義啦，起碼就算佢都可能有一啲唔好嘅嘢。咁翻到頭先個主問題就係點解我哋會話喂有啲哲學家話學習哲學其實就係學習死亡咧，或者死得好咧？即係點解會係咁樣講咧？ 咁如果柏拉圖嗰個講法咪就係話學習死亡，佢一定會嚟到，所以我哋會喺 在生時候咧，將我哋嗰啲慾望啊，嗰啲嘅即係。肉身嘅傾向啊，慢慢去淨化佢。咁咧淨化佢嘅時候咧，就會真係死日都係就係能夠脱離到呢個肉身咯。即係我哋在生活咧有肉身喺度，其實係束縛嚟嘅。咁但係咧，我哋盡量喺唔好停留喺慾望裏面，咁到死一日咧，就可以真係去到淨化曬啦。因為你平時做好多嘢淨化啦嘛。咁就可以個靈魂可以去到一個美好嘅世界。 係啦，因為好對柏拉圖嚟講都係噶嘛，人。苏格拉底就冇咁諗啦，佢冇讲咩灵魂不灭，但係柏拉图有啦，咁借苏格拉底把口讲啦，成日都係咪先。 咁對佢嚟講就係人嘅靈魂本來都存在噶，人嘅出生啊，反而調翻轉諗，點咩叫出世咧？全開始存在呢世界上某個特定嘅人，就係個靈魂進入咗某個特定嘅身體嘛。嗱，進入身體一個咩過程咧？係個坐監嘅過程啊。對翻一圖嚟講，因為你嘅身體就會受到個唔係個靈魂就會受到身體嘅拘禁同埋影響同埋敗壞，其實係 corrupt 咗。點解咧？因為人大致上你可以睇兩個方面啦，有一個就係作為認知者去了解呢個世界，把握關於世界嘅真理；第二就係行動者啦，去做一啲活動咁樣。但係作為認知者咧，其實你作為一個人，你必須要透過你嘅感官、眼耳口鼻先能夠掌握呢個世界資訊。但佢係扭曲咗個 reality 啊嘛，對於柏拉圖嚟講，所以個身體係會影響到，令到你唔能夠直接準確掌握呢個世界嘅真相。而對佢嚟講，你掌握唔到個真相咧，包括咩叫理想嘅人生啊、幸福嗰啲咧，你就唔能夠過一個好嘅人生。而肉體同時有另一個限制就係咩？佢會產生到有慾望啊，令到靈魂污染咗。慾望有時會影響到個人嘅行動，即係跟慾望而唔係跟理性。咁嘅時候，所以人要成為一個真正人，就掌握到人最重要係靈魂唔係身體。所以你要透過哲學嘅過程去諗通呢啲嘢之後，得唔得？然之後你就可以跟翻理性嘅要求指導你嘅生活。當你明咗，你可以死啦。嗱，唔係叫你自殺喎，你未明要輪迴喎，佢話要再翻嚟，明咗就可以離開。 我估我補充個小 point， 臨完之前就係、翻翻去，即係有啲人話，哇，咁我唔相信靈魂不滅咧，咁點樣？咁我估用翻海德格爾嘅講法啦，就係、是、好得意啊，即係儒家會話未知生，已知死，但係調翻轉海德格爾話，如果你唔知死咧，其實你生命都未必有意義，因為只會沉溺於當下，隨便發展你人生。所以我哋要整全規劃你人生嘅話咧，可能要知道會有死亡。所以認識死亡咧，係我哋生命有意義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基礎咯，係啦，因為都係死得好嘅意思啦。咁我哋討論咗咁多死亡咧，希望對大家有啲啟發。Thank you.